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你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我系方志恒。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谭志强。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陈建文。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hkpeanut.com。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到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镜会， 好，翻到第二节啦。咁 e-payment 咧，老实讲咧，我是用嘅。咁啊，其实得一个方法咧，就是 Apple Pay。因为有时咧，冇带银包出街啊，又或者呢个银包摆咗喺背囊，唔想拎出嚟咧，咁基本上最易俾钱嘅方法咧，就系搵个电话怼出嚟。 所以呢个就系 Face ID 最 seven 嘅地方。就是你要望一望个样先可以俾钱， 我都觉得系。咁所以咧，即系老老实实咧，嗰部电话咧，我 most likely 系唔会买嘅。即系所以其实做咗所谓叫果粉咁耐咧，我对于嗰部电话即系失望。即系今次系最失望嘅地方。即系我唔系觉得嗰样嘢有冇用，而系话你系好有系统咁叫所有人吹捧一样佢唔需要嘅嘢，然之后嗰班人其实全部都系白老鼠嚟嘅。咁而成個過程中你有部電話，咁你係咪好開心呢？咁我真係唔知。但係即係我好肯定啦，你話個發布會上面嗰次唔得蝦碌呢，咁其實有得解釋嘅。咁我覺得佢最緊要嗰樣嘢 deep learning， 我思疑佢個技術呢係每一次 其實佢我坦白講啦，即係我哋啲 reverse engineer 啫，其實呢之後 Face ID 你應該就算冇嗰個咁嘅 sensor 都會 work 嘅。其實佢搵成班人用 iPhone X 幫佢做 testing，就嘗試， 我都覺得係， 係啦 ，face 立體嗰個咧就真真正反映係未你真人，另外咧就用相機鏡頭嘅，佢就攞曬你 data 去對照翻，咁就 guarantee 之後咧就純粹用相機咧都 work 嘅，就呢個就係其中一樣個 checks 啦，就大家幫手俾錢就幫 Apple 做 testing 嘅啫。 咁你做完之後，即係我就接，即係我就諗唔到點樣睇下自己嘅樣，跟住俾個 payment， 即係我覺得呢樣嘢好真係好撚膠。咁嗱，咁講 e payment 啦，咁到而家為止，你覺得香港係咪 e-payment 叫做唔普及呢？你覺得 嗱，我覺得e-payment 其實香港咧普唔普及咧，我只可以講係第一唔普及，係啦。 點為之叫普及呢？ e-payment 我覺得要講幾個環節嘅。第一，你頭先講主要就我係同 merchandise， 我俾錢 merchandise 擺去做錢俾佢買嘢啦。其實嗰個你話八達通其實已經做到，根本唔需要有即係電話嗰、那個係即係 value， 你信用卡八達通已經做到㗎啦，係咪先？咁你話 e-payment 其實最重點有一樣嘢就係、我 OK， 我識 payment 你，我同你食飯，我爭你錢，我點樣俾錢你？我唔係下下要問你 account 過户啊，最簡單就係話，可能你要用 HSBC 有個 app 啦，叫 PayMe， 我可以喺嗰度話我過100蚊俾你，我 send 個 WhatsApp message 俾佢嚟拎，你一 click， 你個喺嗰度個銀包咧就100蚊啦。呢、這個就係、即係 e-payment 其中一個最緊要嘅一樣就係你成個 transaction，你甩咗個 merchandiser， 淨係 peer to peer， 你有呢樣嘢咧先叫 compete 嘅。 係啦。咁、那個問題就係話，而家我老實講啊，我見到好多所謂叫 merchandiser 佢都收 e-payment 嘅。問題就係話喺佢而家個即係 point of sales 嗰度咧，純粹就係話以前簽卡嗰部機，佢就多咗一個即係嗰、那個叫做。 個 NFC 嘅 NFC 係啦 ，NFC sensor 個 NFC 嘅 sensor， 咁你基本上以前 do 咩卡，又或者以前有種技術叫咩 PayWave 噶嘛 ？PayWave 都係 NFC 啊， 係啊，就係 PayWave。咁問題就係話嗰樣唔需要 authentic 嘅，基本上你係擺張譬如張 Visa 卡，有 PayWave 埋去 do 一聲咧，咁基本上佢就已經係過你數啦，簽卡啦。而家就係、用點解用電話咧？係多咗個好似簽名嘅功能，就係、識別你呢、這個 payment 你 approve 嘅。咁問題就係話，而家喺大陸人哋個個講緊最普及嘅 payment 就係話，就算我喺街邊檔賣緊生果都好，我係動個牌動個3D 嗰啲曲啊， 出嚟咧，你揾个相机对住佢，嘟一声咧，佢就会喺自动喺唔知咩钱包咧。 P R P 啊，嗰种咯，即系之前咪有个低能嘅内地生啊，即系低能啊，系话喂选客委会嘅有红包分嘅，记唔记得啊？ 记得记得。 广大就系嗰种。嗰条友就系咁样俾红包嗰种，咪呢种咁嘅嘢咯。就譬如就系 P R to P 啊，俾钱噶嘛。 咁问题就系话，即系好坦白讲，你觉得不入约先？即系譬如佢而家真系可能政府喺 regulation 上边放宽咗你啦，令到你哋啲 transaction 可以好快，可以好准确，而且个 security 好高，你惊嘅惊咩咧？ 嗱，我就永远都系讲嗰种叫做咧，我系觉得唔系放宽 regulation 嘅，系定 regulation， 系定啊定啊， 反而定，因为之前冇呢样嘢噶嘛，其实你乱做都得噶， 即系等于 Uber 啦吓， 系你乱做，反而你要定个 regulation 话，喂，你要做呢样嘢，你要 fulfill 咩 security level， 条件， 系啦，你有几咩条件，你要点样去正式去做盘数，因为简单嚟讲，你可以做假 transaction 噶嘛，里边 香港银行、香港公司，你信唔信先？ 我觉得最紧要就话，你政府要讲咗话。一啲規則你要 fulfill 幾多幾多樣嘢，我先俾你做一個 authorized 嘅 e-payment。如果唔係咧，我就上你公司查牌風暴。我覺得真係要做呢樣嘢嘅，係啦。因為如果唔係嘅話咧，好簡單啦。好多人都知道內地好多嗰啲 payment system 咧 ，transaction 裏面嗰、那個啊，唔係一個 security secure 嘅 transaction 嘅拼嘅，即係你個 password 可能個 user ID 所有嘢咧，你喺 中間拼得到 tap 到。喂，大佬，你最少你。唔可以俾啲嘢發生啊，係咪先啦？但你俾啲嘢發生係唔對路噶嘛，真係要查費風暴噶嘛？你唔知啲人儲咗呢啲 information 之後會唔會做嘢喎？ 嗱，民心，你又唔好話我唔公道。咁我覺得如果成件事係金管局 handle 嘅話咧，我都即係應該整體上都相信 security 係冇問題嘅。你話你個 back end 啲資料，你幾時幾日邊個用過？大陸知唔知就另外一件事，但係你話中間會唔會 security 好易俾人 capture 到你嘅密碼、你嘅 account number， 我覺得嗰啲 OK 嘅。咁但係如果 security OK， 你覺得你 expectation， 你仲會覺得咩情況下香港先會呢一種 e-payment 普及呢？ 嗱，我自己坦白講，我識啲朋友比較保守， 我 仲有啲我 都識得係啲， 我仲有啲朋友係唔用任何 e-banking 嘅， 我老婆都係， 係啦。唔用任何 e-banking 嘅，即係你 internet banking 係永遠唔會用，一定要排隊啊！佢哋唔信任何密碼。 佢都叻咗，識得 check balance， 已經好叻噶啦。 我仲有朋友係，即係你知匯豐嘅 e-banking 俾人最救病就一定要楞住個死人撲街 dongle 噶啦。 而家 dongle 變咗落個電話度啊嘛。 係啊，有啲人係要求翻用 physical dongle 嘅。佢唔想變落電話度噶。有啲係咁，因為佢覺得唔 secure 啊，唔方便。即係你問我嘅話，反而呢班咁嘅人咧，即係用呢個 feel， 嗰班咧係最多錢嗰班人嚟。系最搭水嗰班嚟嘅，最多钱嘅，其实所以 都系 系啦。你反而你 呢个咪就我同我老婆唔同啦，系咪？我都踩一条捻一条，我真系唔怕咯，但我老婆好惊，唔知点解。 系啦，咁所以你问嘅 e-payment， 你冇办法过你啲嘢方便，你一定用嘅人多啊。但系会唔会因为 e-payment 令到产生呢个产生，令到你增加更加多钱呢？或者賺更多，我係呢個打關心乜乜㗎。因為你好多人，你話香港人，香港之前我哋唔做 e-payment 唔做嘢，其實大家諗一樣嘢就係，我做 e-payment 我可唔可以搵更多錢先？喺呢個 system 係咪我賺到更多？如果銀行喺呢樣嘢我唔能夠賺更多錢嘅，我做乜要做呢樣嘢？ 哦，呢、這個嗱，啱啱我呢一點其實想講啦，即係老老實實，e-payment 有兩種啦。頭先講過一種就係話，我本身可能 e-payment 有 account 嘅，我要將我自己銀行裏面嘅錢轉帳落呢個 account 度，我預備用呢，永遠就係用呢個 account 嘅錢，如果呢個 account 冇錢嘅話，我用唔到。但係另外一種 e-payment 就好似 Apple Pay 咁㗎嘛，基本上牽涉做咗咩信用卡囉，咁基本上係咩嚟嘅？借貸囉。點解有啲人想香港變成一個冇錢幣嘅城市？好簡單，就係話你一部分人啲錢係轉來轉去喺個 account 度洗緊錢啫。其實好多人 expect 呢個 e-payment 呢都係要自動 top up、自動增值，亦都自動過數。即係因為有時唔係懶唔懶嘅問題，即係譬如你揸車嘅，你擺車嗰張八達通永遠都係自動 top up 嘅。因為點解你唔想你去到個停車場閘口嘅時候，你先發覺銀包冇錢，或者個八達通冇錢啊嘛？係何其老土嘅一件事。咁所以嗰張八達通必定係連接住用信用卡嘅。咁你話喂 e-payment， 你覺得打一句問一句， 有几多人想佢嘅 e-payment 个 account 里面自动 top up？ 即系讲真，对比一啲相对地保守嘅人，又或者有啲完全唔信 e-banking 嘅人，你咪去淘宝咁咯。我入落，即系我去真系去便利店啊，真金白银入钱落个 account 度啊，你咪先去买淘宝咯。咁 hack 唔到你钱啊啩？你余额俾人delete 晒，咁咪就系户口冇咗嗰200蚊啦，冇所谓。而系呢啲系货一种比较保守嘅人，但系我觉得大部分香港人咧，佢迟啲就会要求一样嘢，你所有 top up 系自动增值。问题就系话佢系收手续费啊，喺个 transaction 里边收个钱定还是乜？因为我相信咧，你讲得啱啊，呢个世界如果冇钱赚，冇人做嘅。 系啦，其实而家推 e-payment 其中一个原因就系话咧，因为好多地方都开始推，就系发觉即系 Samsung 啊、Apple 啊或者 Android 嘅 Pay 咧，其实系垄断咗 e-payment。基本上赚钱主要都系可能嗰啲网络供应商啦，甚或至系 Visa 或者 Master。 Visa、Master 啦。 系啦，但系香港银行系代唔多代到嘅。 嗯， 如果可以嘅话，你香港银行系自己代到嘅话，你将 EPS 就系嗰3%啦， 变成 e-payment 嘅时候咧，咁咧。佢就可以代嗰筆錢啦，香港銀行就唔會俾即係 Visa 啊、Mastercard 佢代到，佢哋就諗，喂，係人哋而家代咗你啲錢喎，而家佢點樣攞翻呢樣嘢喎？所以一定會有呢個 payment 係發覺已經有人打咗 market， 大家開始接受啦。 即係點解有一期咧？唔知我即係好早十年八年啦，買電話你永遠都係先達係格到最平嗰間你先買噶嘛，永遠就係有人同你講。喂，現金喎、哦，你唔俾現金 EPS 嘅話咧，3% 手續費，就係嗰3% 就係帶動成個香港經濟。咁我問你，如果而家唔係3%，可能0.03%，你俾唔俾啊？即係嗱，老實講，以前咧買電話咧就3%永遠唔俾嘅，因為好似好多錢，100蚊俾3蚊、哦。如果我6000蚊買個電話，俾20蚊咯。喂，我以而家嗰種 e-payment 可能就係話收你0.03%，但係就唔係你俾，係個商户俾。即係當然以前嗰3% 就係話商户嗰3% 轉嫁到你度啦。咁問題就係話個手續行政費度別減咗好多，你會唔會更加用多啲 e-payment 呢？即係老實講，而家呢刻問我啊，我多數用嘅 e-payment 係咩呢？多數就係話去麥當勞嘟一樣嘢，即係譬如我食個沙律咁嘟38蚊，咁我就咁嘟啦。又或者係喺eBay 買嘢，我事必要用 PayPal， 我冇辦法，我一定要嘟啦。但係你話我係咪事必要去到任何地方，我買一樣乜嘢嘢，我都要用 e-payment 呢？就唔係嘅，即係唔知點解。你解釋下我種行為係咪病態啦？即係譬如如果我突然間咁好彩行入豐澤度買部電腦啊，要簽10000蚊嘅，咁我就算簽卡都好啦，我係唔夠膽攞電話出嚟嘟嘅。 我係會嘅， 你係會嘅， 我係會嘅。我就要買，如果佢十波 e-payment 又唔使俾多嘅話，我係會做呢樣嘢嘅。係啦，你問我嘅話，我所理解e-payment 嗰個 security 即係頭先嗰樣嘢係高過 信用卡嘅， 係高過信用卡， 因為唔使 physical 攞張卡出嚟啊嘛。 唔係唔知點，你諗清楚，你信用卡其實就係話你張信用卡有 physical 啦，你 而家貼入咗你個名度嘅， 係啦，貼咗你個名度。transaction 係靠個店主認你個簽名 OK 先得嘅，咁但係你電話嘅時候，首先佢個 transaction 先俾個電話，先將個應該咁講，先將嗰個電話信用卡 number send 去個 merchantizer 啦，另外會有一個會有個 verification code，verification send 翻你部電話度，證明你係有做過呢樣嘢嘅，係two way 嘅，咁你中間有任何人就假扮，其實假扮唔到嘅，咁呢樣嘢係一樣即係、就是、比較重要嘅嘢啦，係啦，咁但係其實你實際上你 Visa 卡你 set physical 其实是 loosely 的嘛，你有第一 loosely 即是说其实可能是假卡签，或者你 我被人执 Q 了人包人地签 人地签假卡，咁已经 OK 的了，但是你 e-payment 你执你的电话，即是除非你的电话你 unlock 的啫，咁被人执电话就会出事，但是你要被人执到电话你即刻报的，你可以cut 得好快噶嘛呢樣嘢，所以你問我嘅話，我覺得係 e-payment 其實 secure 過你用信用卡碌嘅。 即係老實講，你話即係講到底，我信唔信 e-payment 係即係譬如政府你或者金管局有個 authorize 嘅機構，有個 infrastructure 你做，即係你所謂叫 promote 佢，大家會更用得多 e-payment 咧。其實我同你一樣，其實有個好大 question mark 嘅。而有一樣嘢大家唔明白，點解 e-payment 可以喺大陸咁流通？你知點解？ 頭先咪講過咯。第一 transaction 係銀行區域，即係如果佢好多嘢佢冇 check 冇做嘅，係第一佢呢個流通啦，呢個所知。第二樣嘢嘅，咁佢哋係做咗，我用第二個方法係佢用嗰個方法洗黑錢，係啦e-payment 係啊。你問我普嘅光棍字嘅咁多 transaction 嘅嗰啲錢喺邊度嚟嘅？ 百分之80%都係退嘅啦，屌！ 係咪真係淨買嘢啊？我又覺得 吓、啊、有几多变咗即係买假货，即係话我买嗰样嘢其实唔需要 deliver， 但变成咁就可以 laundry 咗喎，咁咪得囉。 即係黑钱变白钱。 係啦，黑钱变白钱好易㗎嘛，咁咁多厂商梗係做啦，係咪先啦。 一样嘢其实係好简单，你问任何一个住喺大陆嘅人呢，佢交易最多系咩呢？系同小贩。喺香港系冇咁多小贩需要 facilitate 你所谓嗰啲叫 e-payment 嘅。喺大陆点解小贩可以用 e-payment 咁方便？就因为佢只要动一张相，动一个 print out 出嚟，你嘅电话怼住佢就可以俾到钱啦。呢样嘢系方便咗小贩收钱，同埋佢唔使收咁多钱翻嚟入落银行啊嘛。 唔使有假银纸。 系啦，最紧要呢一样嘢啦。咁多小贩最容易收嘅系咩？就系假银纸。你香港有 Q 咁撚多假銀紙咩？你香港最多去買嘢係 chain store， 係商場，係百貨公司，搭得最多嘅永遠都係地鐵、巴士。當然，你話你嘅 e-payment 可以當好似八通咁嘅，搭地鐵又通得嘅，小輪又得嘅，巴士又得嘅。咁你當然就係話可能多咗人俾錢啦。問題就係話你張八達通都識得用自動轉帳啦，你嘅 e-payment 要自己擺錢落去，咪同張八達通一 Q 樣。唔同嘅地方只係就係話你擺個電話埋喺 do 啦，定擺張卡埋喺 do。有時你就話覺得攞銀包出嚟煩，咪擺埋電話咯。問題就係話喺個大環境裏面冇嘢改變到嘅，而且香港係冇咁多小販去 facilitate 你嗰啲小額嘅 payment。 係啦，冇嗰啲 peer to peer transaction 好少。我同你夹钱，我都可能系即刻俾 cash 你，或者之后唉算啦，零头算数啦咁样嘅。 咪就系咯，即系而家香港人消费个习惯唔系嗰件事啊嘛。咁你话我又真系谂唔到，点解突然间即系金管局多咗一样 service 嘅时候，大家会一窝蜂咁样去用 e-payment？ 即系我其实睇唔到嘅。咁你当然你就系话系咪多样嘢系好，系咪 secure 到个 transaction 系好咧？咁梗系啦。咁但系你话至唔至于话林郑呢一样嘢可以当佢嚟做政绩咧？我又唔係好熟， 關鬼佢事咩？ 即係個架構又唔 Q 關佢事，個技術又唔 Q 關佢事。唯一一樣嘢佢可以 claim 到係正職嘅，但係一個原因，成件事同大陸有關。我唔知佢喺中間會唔會金管局同大陸有啲乜嘢嘅協助規定，係會 involve 到大陸嘅銀行，又或者大陸嘅金融體系。而呢一樣嘢係唯一一樣嘢佢可以 claim 到呢個係一個正職。 嗱，呢樣嘢就我擔心嘅地方就係話。喂，頭先講過啦，大陸好多 payment 係 unsecure 噶嘛，會唔會為咗通呢樣嘢而根本要降低個 restriction， 令到呢啲嘢都可以照過？咁你呢啲嘢照過過咗大陸咯，你香港可能有好多人濫竽充數，就夾硬去整出嚟，咁咪出事咯。 即係或者最簡單，你將大陸而家有嘅 e-payment 系統擺嚟香港，梗係覺得好多人覺得好方便噶。最多人覺得咩方便啊？大陸遊客啊嘛，你成件事。你如果睇落嚟，林鄭覺得呢樣嘢係個政績，佢就要方便到大陸嘅遊客。只要大陸嘅人可以帶住部電話，又或者用啲好方便嘅方法喺香港旅行使到錢，就即係有利嗰啲營商環境啦，即係有利啲零售商啦。關你香港人撚事啊？喂，你真係唔好咁所謂叫咁天真，覺得林鄭真係哇！我而家有三樣政績俾你。 同埋你 e-payment 仲有一樣嘢好緊要，如果香港推行嘅話，究竟個結算系統係咪真係香港？ 佢用人民幣結算。 系啦，如果你个结算， 你好街咯， 我 真系，而家未咁远嘅咁啊， 计值我唔 care， 结算即系话你个 server 你 data， 你究竟个 physical location 你系咪限住咗，系咪香港，定系话香港嘅机会一定要喺任何地方，即系呢个系你问我，我觉得系最我紧要嘅地方，因为你如果系香港结算嘅话，最少你个大陆。你用大陸嘅 e-payment system 即係香港嘅話，咁最少啊，你喺香港結算嘅話，裏面就乾淨啲啦，可以去。但如果話所有嘢 OK， 可以俾境外嘅系統去做嘅話，咁就我就覺得哇，好唔掂啦呢樣嘢。 唉，即係所以咧，你話俾我聽，禮拜三嘅施政報告會又有創新科技咧，即係我覺得你真係。林鄭係所謂叫做想營造一啲政績出嚟，又或者真係想做啲事嘅，唔該你盡量好快咁，即係同香港嘅立法會去傾一傾，點樣 Uber 合法化？即係我覺得嗰個先係一個最成功嘅 icon， 點樣話俾外國嘅人聽？點樣話俾全世界聽？香港係一個有利營商環境嘅一個社會。 嗱，我呢樣嘢覺得就啱。你如果大家有聽我同阿威明噴，我對 Uber 我係成日話加 restriction 嘅啦。即係我覺得創科局係做啲咩？就係話點？頭先我成日都講係 law 上面嘅咩？你發覺有樣嘢，喂喺當地可能會犯法，你個創科局你要做嘅有咩方法？唔係。 隻眼去隻眼閉，係點樣教佢喺香港係合法，或者點樣加規矩，令到佢能夠喂喺呢度做嘅時候能夠保障到現有嘅利益啊，而亦都保障到市民利益。我覺得呢樣先係最重要，而唔係去嗰度捉鬼。喂，你犯咗咩法例？可能犯法，跟住我停你，唔係咁做嘢噶嘛。你冇法例規管嘅，咪。proposal 佢加法律嘅規管咯，而唔係未有法律管就話唔准做主，即係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完全錯誤嘅地方嚟嘅。 即係簡單嚟講 ，Uber 而家最大問題係咩呢？嗰啲喺政府眼中係一啲叫白牌車嘅東西。咁如果你係政府嘅話，其實好撚簡單啫嘛，你發牌出去咯，你即係 Uber 咧有一種特別所謂叫而家新發出嘅一種牌照，係一個可以出租車輛嘅牌照，同以前呢可能係唔同嘅，呢一樣可能新嘅。問題就係話呢個牌費可能貴囉，即係當然你要咁方便攞你嘅車去做出租車做的士嘅話，人哋幾百萬買咗個牌，咁你點樣可以照顧到而家團體嘅利益？就係話嗱，呢班人都唔係唔使俾錢㗎，呢一班人都要交税㗎。另外一樣嘢就係話，假設你 Uber 要喺香港做生意，你要發一個牌俾佢囉，即係你兩種牌，一就是话你要有个商业营运嘅执照，又或者即係好似大气电波咁，你要做呢一啲生意 ,Uber 就要攞个牌，咁嗰个牌可能要竞投嘅。喂，咁咪叫一个公平嘅营商环境囉。大家可以竞投嘅时候亦都老老实实 ,Uber 可能贵咗可能平咗。问题就係话佢系铁一般咁改变緊个社会，又或者系修订佢而家有嘅制度去适应一种新嘅营商环境。 即系你谂下，其实因为 Uber 系攞紧着数噶，的士可能你小巴都有佢牌照，佢个牌照就代表佢使用紧道路有几耐，可能佢要俾翻几多。但系 Uber 嗰班大佬，我私家车其实唔如你揸霸条路咁耐啊嘛。但系而家其实你霸落耐咗，你其实理论上责任上你应该俾翻一个商业车嘅牌费噶嘛，但系冇咁。你政府唔係話我而家冇，跟住我就唔俾你做，係應該話 OK， 我知冇係唔公平，我而家應該要點樣立個案去逼你俾錢嘛？ 係啊，咁你所以即係如果大家係有覺得林鄭係，即係如果林鄭覺得佢要係喺高科技行業又或者創新科技裏面展現佢自己嘅施政魅力，好。簡單，佢就係喺 Uber 合法化裏面同立法會有啲咩可以做，快啲傾，快啲做，即刻做。即係好老實講，我唔覺得喺香港的士行業係需要一個 overwhelmingly 照顧嘅一個行業。如果係嘅話，大把人要照顧。第二，老實講，的士牌照呢係冇人決定，即係冇人規管過要有幾多牌。所以你買咗個的士牌，所謂叫做投資，唔係擔保你永遠唔會跌㗎。啊，唔該，樓跌咗。嗰時八萬五要跳樓還錢還到撲街嗰啲附加產，唔該你問下董建華啦。喂，嗰時大家買一層樓，我唔知你董建華突然間八萬五噶嘛，咁點解樓跌又得，的士牌價唔可以跌咧？喂，老老實實，咪大家收錢，大家一齊做咯。即係我覺得你政府嘅態度，你要話俾全世界人聽，話俾香港人聽，最緊要話俾外國人聽。而家香港同以前永遠都一樣啊嘛，大家有嘅法規係唔可以 cut short， 唔可以。政府話一句呢樣嘢唔使排，呢一樣嘢要做，呢一樣嘢唔做得。喂，呢啲係人治，呢啲唔係法治嚟嘅。我哋而家要法治。你做咗咁多嘢去損害香港既有嘅法治，咁點解你唔可以做啲好嘅嘢，重新建立翻法治嘅威信呢？即係當然，你話而家呢一刻佢做唔知，即係做唔做，我梗係唔知啦。問題就係話，呢個政府即係叫斬腳趾避沙蟲，幾時做冇人知，佢唔 Q 做亦都冇人知。咁啊～林鄭蜜月期我真係唔知仲有幾耐，即係雖然我講過係可以有兩三年，我嘅標準係咩呢？昨日一樣，今天一樣，我唔會 expect 佢所謂叫做上任何一個月嗰種民望新高會喺呢三年裏面出現。問題就係話，我相信呢兩三年民望呢係正值嘅，正啊，咁所以呢你話蜜月期有冇三年？未讲土地同埋房屋，但係我可以大胆讲，即係无论扶贫又好，教育又好，医疗又好，任何可以使嘅钱佢都必定派出去。因为点解？因为香港一个咁富裕嘅社会，你仲要去搞到啲人觉得长期病患或者精神病要去斩自己老母跟住跳落街，係一样可以改变到佢生活 慘況嘅一個行動。咁我都唔明白，即係香港人要所謂受幾多呢啲苦。即係我覺得喺個富庶嘅社會裏面，咪盡量照顧下啲弱小囉。即係最緊要一樣嘢，香港唔係冇錢㗎嘛。咁所以呢兩節呢，多謝天馬先生。咁第三節呢，我會請到特別嘉賓，就係呢個潮州老漢肥佬黎同埋呢個番鬼仔。咁轉頭再見。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